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咦， 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嗱，頭先就講開台灣咧，咁啊，台灣最近咧嗰個所謂嗱，呢個都有關係嘅，就係嗰個所謂簽訂呢個兩岸協議嘅問題啊，咁啊都有好多爭論嘅嚇。咁就關於呢個所謂兩岸和平協議咧，其實就係馬英九時代咧，即係佢做總統嘅時候咧，即係佢提出嚟嘅，即係呢個基於即係兩岸嘅所謂嗰、那個關係啦，係即係要保持呢個所謂一個和平嘅狀態，唔好打仗，唔好有台海危機。96年就有一個台海飛彈危機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即係覺得就係話呢樣嘢咧都好重要嘅，係嘛？咁所以就提出呢個所謂叫做和平協議啊。咁但係當然係冇簽成啦，因為如果你問我。屌你咪同佢簽和平協議喎，嗰個係共產黨嚟噶嘛，係咪先？咁當然國民黨佢可以提出呢啲咁嘅訴求，就係話，即係政府可以，即係為咗台灣人民嘅福祉，係嘛？咁啊應該即係諗辦法啦，即係同大陸就即係唔好兵戎相見啦，儘量係咪？咁所以就有呢個所謂和簽訂和平協議嘅呢種咁嘅睇法，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咧？第一，你同邊個簽啊？ 共产党签， 好啊，系咪一个对等嘅地位啊？系咪显示咧签和平协议系咪要谈判啊？系咪啊？屌你，而家唔系叫国共和谈噶啦嘛？系咪啊？ 两个政府，两个政党啊！ 我之前都写过一篇文咧，就话你两岸签任何协议都好，对大陆嚟讲佢好简单，系咪？佢一党专政，对台湾嚟讲佢一个民主国家。佢一定要係有民意基礎嘅政府啊， 人民意認受， 根據法律啊去授權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嘅，係咪先？或者甚至乎要公投嘅。如果你進行兩岸談判，嗱，而家牽涉到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是、習近平提嗰個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咁呢個台灣一定唔接受啦，係咪？咁你話啊，我哋歡迎台灣嗰啲各黨派嘅人嚟中國協嚟大陸協商咁。咁咪有一個統派嘅，即係呢個新黨嘅主席鬱慕明就率先表態，我哋去同佢傾咁樣噶嘛。咁呢個陸委會嘅主委陳明通就警告呢個鬱慕明，你不要以身試法，因為中華民國係有法律嘅。咁樣講喎，你明唔明啊？咩法律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其中第五條提到呢一個所謂簽訂即係、就是、協議或者進行政治協商，佢都係要有政府授權。任何人去系嘛，冇政府授权都系犯法嘅。包括佢而家话一国两制方案，欢迎台湾各党派嘅人士嚟同佢政治协商都好，你都系根据法例要政府授权，你自己行去就唔得。所以当呢一个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佢话佢哋执政，如果国民党可以重新执政嘅话咧，佢就会推动签订两岸签订和平协议。咁呢个陈明通就屌柒佢，系嘛？ 咁啊，呢個蔡英文啦，總統啊，行政院長蘇貞昌全部都出聲啊，開足炮火。最近台灣民進黨好撚強硬啊，你睇唔睇到啊？即係抗中嘅姿態非常之高，一來同選舉有關，二來有美國撐腰，嗱佢有國際形勢嘅。嗱而家有件事咧就阻住，究竟蔡英文可唔可以去美國國會演講咧？眾議員 最新消息話好似又唔去得啊嘛，簽證都唔會俾佢啊嘛。 梗系唔捻会啦，喺啲共和党，其实共和党喺度搞事，有五个共和党嘅议员联署，就逼呢、這个即系佩洛西，系嘛，即系叫佢邀请呢个蔡英文去乜嘢？咁啊，最近因为呢个 Donald Trump 嘅政府同台湾嘅关系好捻好嘛，有台湾咩旅游化九啊几样系嘛，咁就台湾以为执捻到宝啦，你明唔明啊？咁但系我嘅睇法就是我哋读历史嘅美国都系靠唔住嘅 ，OK？ 讲捻完吓。咁唔理啦，咁但係你即係民進黨梗係好撚高興啦，係咪？咁但係最近睇到嘅姿態又降返低唔敢喎，係咪？因為最近有消息話，喂，屌你唔好制呀，其實就可能共和黨整個局出嚟嘅，你唔知呀， 係咪？增加呢個談判嘅籌碼，即係但係嗰個談判就唔係呢個談判，呢個談判就係美中貿易談判嘅籌碼。 所以政治喺台灣真係好淒涼嘅，永遠就做人哋嘅棋子、籌碼，係咪？所以有時你睇到即係你嗰個所謂獨立自主咧，都唔係咁容易，係嘛？咁呢個兩岸和平協議，我個人嘅意見就係、是、你都唔使諗，係咪？屌你而家強弱懸殊，佢做乜撚嘢同你簽和平協議啫？係嘛？你睇下呢個習近平一月講嗰啲説話，屌你係嘛？即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你搞台獨我就打柒你，咁即係咁撚樣啫嘛，係咪？屌你又有分裂法咪屌佢！ 即係講嗰等於冇講， 你講撚咗等於冇講，你簽乜撚嘢和平協議？你馬英九撚戇鳩啊嘛！咁你吳敦義又繼續講，咁於是又俾人喐，係嘛？唉，唔得啊，犯法啦！咁吳敦義話：屌我話我執政先做喎，咁我執政我收 嗰時就唔犯法 㗎啦，你執政就執政唔撚犯法㗎啦，係咪？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咧，其實而家唉，即係，所以我琴日有一篇喺《東方》就係講呢個咁嘅嘢，今日見報嘅，佢就係叫和平協議咯，係咪？咁我就將成件事即係嗱，其實我有個結論係咁嘅，即係而家咧就兩岸關係咧係好可能係會係嚟緊嘅，即係明年初呢個總統大選同埋立法院選舉嘅一個好重要嘅選舉嘅議題嚟嘅，係咪？咁但係國民黨咧就即係佢想主動出擊嘅話咧，佢又唔可以即係個姿態咁高。如果你話提簽和平協議，咁作為政綱，又繼續強調九二共識，屌你乜台灣人都唔喺度睬你咯，仲係國民進黨點解會敗咧？就係、是、民生問題施政失效咁樣敗啊嘛，係咪？ 應該就唔講呢啲嘢，講民生，專注講民生，係嘛？就算你講到話呢個同呢、這個， 因為呢個兩岸關係你冇得解決嘅，嗱，屌你即係點解決啫？咁啊維持現狀最好啦。咁但係你而家民進黨最近個姿態又好強硬，咁啊共產黨咪揼你咯，係咪？所以即係最近呢個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講好多嘢，姿態非常之高啊！咁即係成個民進黨政府擺明就係、是、啊，即係嗰個所謂抗中嘅即係、立場咧，抗中嘅姿態啊不斷升高嘅啊！咁啊，咁但係蘇花到而家咧，即係反擊佢嘅咧，都係呢個台辦嘅啫，國台辦。 但我唔明一樣嘢啦，就大家睇到啦，譬如韓國瑜喺高雄嗰度，咁佢以一個民生去即係。 都俾人喐噶， 我知咁梗系喐佢啦，但系冇而家你咁啊？点解国民党唔专注喺个搞好台湾嘅经济呢个 platform 去做嗰、那个即系佢哋自己个 selling point 咧？而点解会讲咗喺呢个九二共识个？ 唔系，但系你冇得唔讲啊嘛，因为你冇话语权啊嘛，如果唔系，你明啊？嗰成个政治形势就咁。当习近平讲咗呢啲嘢出嚟，习近平讲呢啲嘢其实变相帮咗蔡英文噶嘛， 系啊， 系咪？所以我今日嗰篇文最后嗰段系咁样讲嘅。我话可以预见明年初有关台湾政权更续的大选，两岸关系就必然成为选战的主要议题。民进党选举操作统独议题在去年年底的选举中就证明无效，但他在两岸关系的僵化立场都未必有利选情的、OK? 但是如果中共一方面推动和平统一，另外一方面又重新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且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甚至对台湾大选说三道四，咁嘅话咧，民进党嘅抗中护台政治论述就可以得到台湾人民嘅支持。习近平上个月嘅促统谈话， 可以成為挽救蔡英文民望的活命丹，中共不自覺地變成民進黨的助選員，又有咩出奇呢？嗱，這個複雜的地方就喺呢度，係嘛？即係我哋聽開我節目嗰啲朋友，我希望你聽得明啦，係咪？係好複雜嘅。國民黨佢一定要揸住呢個一中國表、九二共識，又要講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咁台灣安全啦，咁即係呢個經濟先有得搞，係嘛？係嘛？咁好啦，另外一方面咧，共產咩呢個民進黨咧，佢又出現一個進退失據喎，佢又升高嗰個抗中嘅姿態。但是到去選舉的時候你繼續這樣的話，如果共產黨用強硬姿態來揼你，那你是不是搏他揼你的時候得到即是台灣人的同情，跟著就保住你的政權呢？他現在在行緊鋼線，是嗎？所以他們最近對美國國會邀不邀請蔡英文，其實這個是後面在操作的嘛。在美國，台灣駐美國的人同埋即係去游說美國，去國會山莊去做好多功夫，你明唔明啊？喺度做緊呢啲工作咁啊！如果真係蔡英文可以，即係呢個美國國會邀請佢眾議院局，屌你真係咁 唔同噶啦！你成個局面係扭轉， 咁你咪即係承認咗呢個政權咯？美國 即係否定咗一中嗰個原則。 咁所以喂，如果你咁嘅話，如果共產黨實同你搏命噶嘛，係咪啊？即係都係玩政治啫，即係好似。你琴日 Twitter 呢個 Donald Trump 話，即係呢個貿易談判第七輪啦，係咪？而家即係兩好進展，咁啊有機會咧就佢繼續喺佛羅里達州 見下習近平， 喺個莊園度屌見呢個習近平舉行峰會啦，有交合呢啲嘢嘛？咁呢個月底過兩日佢又去同阿金正恩 喺越南 河內屌你啊！越南嘅首都就第二輪嘅。呢、這個即係特金會啊嘛，你明啊？即係精彩到不得了啊！咁然後肥仔咧就特登由大陸去，你明唔明啊？ 但係佢坐火車喎，唔係搭飛機喎。 坐火車 二千里啊！ 佢由大陸去，你明唔明啊？咁即係你講起北韓咧，同越南咧都即係大家都有好多相同共通之處。 仲有個花邊新聞，有花邊新聞就係咩咧？你大家見到啦，即係喺南國都見到嘅，就有個演員咧就扮金正恩，咁佢就事先去咗河內啦，嗰個俾人掟走咗，即係 deport 咗啊！ 其實北韓同呢、這個即係。同北越咧，而家應該講啊，即係喺越南統一之前咧，即係嘅嗰個即係關係都好密切嘅啊。咁其實戰後咧有四個分裂國家啊， 德國、越南、 韓國、 中國 啊。嗱，兩個係內戰嘅結果嚟嘅啊，兩個咧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結果，係嘛？德國同韓國。都是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即是列強瓜分了它、OK？ 北越、南北越和這個現在海峽兩岸呢，那個就是內戰的結果、所以你變了、南北韓、東西德有交叉承認，你明白嗎？甚至有些雙重承認的國家，是但是南北越和這個中國就沒有，是吧？中國沒有，至少 是吧？即係看插不兩立，屌你！總之就兩邊都是看插不兩立，係嘛？承認你承認佢就同呢個斷交，係嘛？就係、是、咁樣，係嘛？咁當然即係對呢個第二次嘅特金會喺河內舉行咧，即係點解揀河內？第一次係揀呢一個新加坡，咁啲國際專家就有好多分析嘅，係咪？咁但係對於喺北越，即係唔喺河內咧，又講北越南嘅河內咧，咁就即係呢個就可能肥仔即係會唔會肥仔呢邊提咧？上次咧就係 Donald Trump 提就新加坡，係咪啊？今次可能就係肥仔提啦。肥仔個老豆當唔係老阿爺啊，當年去同胡志明嚇，好撚 friend 噶， 戰友 嚟啊，大佬係嘛？ 唔係咁講，佢去越南河內咧，佢就覺得人身安全有多少保障，保障多少少啦。 嗱，北韓係最早同北越建交嘅，你知唔知啊？最早嘅，即係嗰陣時仲未統一嘅時候， 打緊嘅仲 打嘅，佢係最早，仲早過中國同蘇聯。即係北韓同北越建交係早過嘅，早嗱 即係大國就最早就蘇聯同中國啦，係咪？咁兩個都係共產國家嘛，係咪？咁一定啦，係咪？即係承認北越嘅。 但係佢都要睇定啲嘛，出先最先。但係呢啲就唔緊要啦，係。總之大家兄弟嚟嘅，係嘛？啊，甚至有可能有軍火、軍事上嘅支援添，係嘛？ 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同美國關係又好奇妙嘅，你北韓同北越一樣，係咪？兩個國家都喺冷戰時代分裂，係嘛？咁就係中國同蘇聯嘅支持底下對抗美國。唔係，如果中國同蘇聯同樣同中國同蘇聯嘅支持底下去對抗美國噶嘛，係嘛？所以呢個又比較特別啲噶嘛，係嘛？ 而兩場仗美國都冇打到贏。 嗱喺越戰時代咧，即係北韓軍隊咧就曾經派遣即係呢個官兵去越南接受嗰啲軍機訓練啊，知唔知啊？咁就1966年至到1969年期間咧，就同越南空軍共同作戰嘅嚇。咁啊協助呢、這個即係呢個北越咧，就擊落26架美國軍機嘅。即係所以你話美國同呢兩個北咧、那個關係真 係世仇嚟嘅， 世仇嚟嘅係咪？咁但係而家美國同越南關係非常之好。係 啊。 咁亦都有北韓嘅官兵喺越戰喪生啦。咁另外北韓亦都有培訓過呢個越南嘅學生啊，就有一啲即係原料輸入呢個越南啊等等啊咁樣。咁呢兩個即係當年講緊比較即係激啲嘅，即係呢個共產國家咧、小國咧、亞洲咧，即係領導人之間咧嗰個互訪非常之頻繁嘅，特別係50年代至60年代期間。大家揾翻啲資料，你就知道噶啦，係嘛？呢、這個胡志明即係做呢個國家主席嘅越南國家主席，即係同埋呢個總理范文同啊等等啊呢啲人咧，喺1957年、1961年咧都去北韓嘅。金日成咧亦都喺1958年、1964年咧去訪問呢、這、一個北越嘅。所以北越同北韓之間關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講開肥仔恩同啊，即係呢個屌你大小不良啊！呢個特金會第二次特金會喺呢個越南嘅河內舉行咧，咁就不妨講下呢啲背景歷史俾大家知道嚇，點解會咁樣？咁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好奇怪嘅，即係唔同啦。呢、這個越南統一咗之後嘅越南統一就即係俾同北越搞掂咗啦，係嘛？南越瓜咗啦，係嘛？美國支持嘅南越就瓜咗啦，即係嗰個右派嘅政府瓜咗啦，就整咗個共產黨出嚟啦，係咪？即係共產政權啦。咁佢哋即係統一。之後啊，即係呢個越南統一之後咧，那個外交路線咧同北韓係好唔同嘅。嗱，佢1975年統一啦，係咪？但係個外交路線就好唔同嘅喎， 甚至親美啲。 越南喺1992年啊、1995年啊，同南韓啊、美國嘅關係就個所謂 normalization 啊， 解凍 正常化啊。咁就北越咧就北韓啊，始終就係 對抗 啊，對抗係嘛，成日屌揾啲核。有核彈嚟嚇鳩人係嘛？即係成日搞呢啲係嘛？所以講咁跟住咧就係、是、嗱，你而家北韓點解要同呢、這個美國談判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係嘛？即係你俾佢咁樣制裁封鎖法，你真係冇得搞噶嘛？但係反而越南咧就唔係佢越嚟越開放係嘛？咁特別係1986年開始嗱，當然佢就遲過中國嘅經濟改革開放啦，但係佢個進展係非常之快。1986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中國是1978年，係嘛？咁但係佢嗰個進展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咁又鼓勵外國人投資啦，又對嗰個國營企業嘅補貼啊降低啦，咁而家屌你即係呢個美中貿易談判其中一個條件，美國就係要你屌你取消呢個補貼啊，零補貼啊嘛，屌點做得到零補貼咧？我真係屌你呢個談判點會成功咧？屌你真係點會講得掂數咧？我奇怪，你國營企業有咩理由零補貼啊？你即係你美國係咪強人所難啊？點零補貼先得㗎？屌你佢社會主義國家嚟㗎嘛？ 你最先就呢個華為， 屌你咪以國有以國有企業為基礎嘅市場經濟嚟噶嘛？呢個係係嘛？屌你咪點可能零補貼啫？屌你真係，即係揾嚟講嘅呢個真係係嘛？咁講翻呢個越南啦，即係喺1986年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啊，咁佢降低呢個國營企業嘅補貼，咁啊鼓勵外國人嚟投資係嘛？啊！而家咧，你去到好多東南亞地方，你都見到好漂亮嘅越南女士喎。 係咩？ 咪咁噶啦，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啊，好多地方都有噶，係咪？哇！有啲整容整到真係，仲有你而家睇 嗱，你淨係睇一樣嘢得噶啦。嗱，你有冇上閒網嘅？有時 有 啊， 冇 啊，你要咁撚正經嘅屌你咁嘅啫。咁我同你冇乜話題喎，真係。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 喂，屌你越南有呢啲咁嘅 A V 網啦，已經係，係嘛？咁你中國就冇啊嘛，中國佢就做啫，屌你冇呢啲公開嘅網站噶嘛，係咪？咁屌你喂！日本啊，韓國啊，係嘛？甚至台灣啊，屌你度度都有噶啦，係咪先？屌你最撚收得啊呢啲噶嘛，你知唔知啊？咁你就算美國呢啲咁嘅網站真係蓬勃到不得了，你知唔知啊？嗰啲片講緊係幾百萬人睇嘅，屌你啦咩？ 點解我哋唔搞咧？ 啲教友，我屌你啦！搞你你都唔撚識，咁點搞咧？真係你台長都唔撚知，你台長都唔想鹹網搞條毛啊！真係啊！屌你真係，你真係人生冇乜意義，屌你！唉，唔講呢啲，即係話咧，佢係好撚開放嘅，而家我真係想講，屌你啊！哇，嗰啲女仔花枝招展，整曬容隆胸，好撚進步嘅大佬，即係一個共產國家，你咁樣你真係咁，其實大陸都係喎， 係啊，明白上共產， 不大陸。大陸嗰個咧就即係佢係自己喺度咁樣做嚇，法律又不容許係嘛？但係屌你，即係春城無處不飛花啊！周街都係，好休息一陣。